小的关怀，深深的感慨，我都觉得特别珍贵，真的愿为你受罪。只要你快乐的 卖房专家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业主委托房天下卖房，成交快，价格优。购房者委托房天下买房，佣金只收1.5%，1.5%。买房卖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洪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今天的这位创业者呢，和大家要分享的应该属于两个创业项目，一个是电商平台，另外一个呢是果蔬酵素类的洗衣液。对于他来说呢，做一款专利产品还不够，为什么还要再打造一个电商平台呢？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户部尚书的创始人王海龙先生。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户部尚书的创始人，我叫王海龙。 就户部尚书，这好像是一个古代的官名，为什么会想到要叫这样一个名字，有什么来历呢？ 当时我觉得想做一个互联网加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我本身是想做一个具有官的名字又像一个部门，因为户部呢是以前的我们古代的时候的一个相当于财政部，尚书呢是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因为他两个这样的一个职位和历史呢，正好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未来我们这个户部尚书健康品消费平台这个经营理念。第二个呢，老百姓也熟知，容易推广，对吧？又有历史，又是本土的。 好的，那接下来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户部尚书究竟是做什么的。 户部尚书呢，是专为中国消费品生产企业和全国3300个地区的快消品代理商的全方位互联网加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呢一个基于为中国13亿消费者提供健康品消费升级平台。实际上呢，我们的广告语就是一句话：户部尚书，一个让你疯狂的关注。 具体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是这样，我们这里边有几个站，它3倍的授信。这个代理商拿到这个授信以后呢，去把它分配给便利店，那么便利店呢就通过我们的这个 户部尚书这个软件呢，直接开给消费者服务，可以叫淘宝深一度。 嗯， 为什么深一度呢？就是它在价格上面呢，它始终所有的商城呢都需要盈利到20%到30%，而我们这种给消费者提供的是只赚1块钱，就是平台。 那你们这个属于什么样的模式？ 我这个模式呢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嗯， 它叫做 FLC。 它是这个 FLC 怎么来解释呢？就是 F 呢是指着是我们生产企业，这是第一个 F。 第二个 F 呢是我们的中间呢，我们叫快消品的代理商，我们也叫做分销商，取自 F 富恩分。 嗯， C 呢就是我们的用户。这个 C 分两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便利店的端，第二个我们的消费者，是取了这样的。这个模式在国内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那是不是其他的产品也可以在你们这个平台复制这样的一种模式？ 对。 那如果入驻的话都有什么样的标准？ 第一个就是自主专利，自主知识产权。第二项呢，是要民生科技绿色。第三项呢，就是要国际化。第四项呢，是中国独有。 可以说王海龙的创业初衷并不是要做电商平台，而是要研发一款能与日本花王抗衡的果蔬酵素类的洗衣液。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的创业初衷是什么。 这个可能跟我这个从业经历有关系。我们那种传统商贸企业，原来我们客户有做4000万的5000万的到500万不等的客户，通过互联网盛行以后，他们大幅减少60%到70%，那么这个就导致成他们的生意急速下滑，利润压缩，但是他们的固定人员那个成本是压缩不了。那他现在处的状态是什么状态？第一个，他想转型，转不了，转型的话就转到他所有以外的行业。你如果转其他的行业，那你现在的人际关系和资源全部都使用不了，那怎么办？就处在这种上不去下不来这种状态，非常非常的痛苦。完了之后呢，这个呢也是影响我做这块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嗯， 完了之后呢，15年的话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创业，积极探讨的想做这一块软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件事呢，我首先想的就是我们要做一款专利的产品。7年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准备，我是准备这么样的，再去日本呀，去韩国呀，去台湾取经。完了之后呢，我们通过中介的关系，我说你们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些配方，是吧？我们跟他合作，或者是我们学习，我们移植到国内，我们要做这件事儿。 嗯， 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上了好几次当。实际上那个时候呢，我也刚刚结婚，也刚有了小孩儿。完了之后呢，因为我是一个从东北来的，来到河北算是一个外地，当时呢也没有任何的基础，赚一些钱储一些钱，我就去台湾呢跟他们沟通。去了以后上当让人骗，我第一次特别清楚，骗了17万。 嗯嗯，什么情况？ 就是说当时我们找了一个机构，他说他可以了解到这些数据和配方，完了我说我们通过合作的方式，一年给你5万块钱使用，是吧？ 嗯， 我们用3年的时间，我说现在钱比较少，咱们先签10年的合同，预付3年。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到了那边以后就不是这样了，人也找不到了。 嗯， 你怎么办呢？回来吧，回来继续打工，打工了一年又砸了10万，然后又跑到韩国，到那又骗了5万块钱，就是反反复复翻，基本上大概有70万。 70万， 就是反正当时的压力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家人说你这人不靠谱。 你是太容易相信人了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太积极，想觉得拿到这些东西， 嗯， 完了回来去做研发，我觉得，因为我老觉得自己像有使命感，老想把这件事做成，我说一定要做成，这是跟我性格有关系， 嗯， 不管有多大，但是家人不理解，你说你不靠谱，你就挣点钱，家里边也没有享受到你的任何东西，你出去骗完你回来，你又去打工，拿回来钱又去， 嗯。 来来回回10万，说你有这10万给家里有多好，就是家里人给我的压力确实挺大的，是实在啊，他不是说恶意的， 嗯， 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一个男人，他说的有道理，才感觉压力大。但是呢，